滚子跑有我一个孙干娘孙寡妇，高坎街里头有我一个老干爹呀，老长头，不知老人家健在不健在，没有人家二位我没有今天，这次得闲我得去看看，给留俩钱。郭兆志一看张作霖有伤感的意思，老高子怎么了，你有点怕了？ 没，你猜错了，我想别的事儿。 咱俩是找个店房先住下， 不直接赶奔张大虎的宝局。哎，我知道，我他妈老来，我这钱都扔到这儿，顺高坎大街一拐弯，头一家大院套就是宝局。那阵那个赌钱呢，官准立案，到处交税，随便，官府不干涉，这叫民局。张作霖等到了门前一看，好气派，这大院摊前后左右能有十几间房子。爷俩下了马，下驴的下驴，牵着牲口往里一走，值班的伙计看见了， 哎呦，二位大爷， 他不认得张作霖，他认得郭兆志。二位大爷， 哎呀，这不郭大爷吗？ 郭兆志也来劲儿了，把胸脯一拔， 是我，好久不见了，您哪儿去了？做点买卖。 一定是买卖不错了。 那当然了，郭大爷做买卖能伺得了吗？手头有富裕钱了，今儿个来开开心，欢迎欢迎，里边请。 我们的牲口拴到院，宝草宝料给备上，您交给我们吧，放心。说着话把张作霖和郭兆志往里让。 那位说，张德虎的宝局不犯法吗？ 不犯法。 他这宝局啊，官准立案，也就是说官方同意开，到了时候给纳税，就跟正常的买卖一样。这大宝局里头五花八门，我想斗纸牌有纸牌，想推牌九有牌九，想掷骰子有骰子，想打麻将有麻将，想家花红宝有花红宝，应有尽有啊。就这一年四季，在这个宝局里头倾家荡产的人数不胜数，输了钱揭不开锅，心胸挺身走险的也大有人在。另外有不少人就为了赌博呀，做下所有的坏事，数也数不清。这就是个陷人坑啊。那张大虎呢，就因为开宝局子成了高坎的守护，买房子置地三妻四妾，可他可飞了，官府的人上上下下也飞了。另外张德虎这小子就是本地的一霸，输打赢要，你输干净了什么说的没有，赢钱了小来小去的行，要赢大发了你离不开宝局。换句话说，这钱你拿不走。另外这宝局里头带大烟馆白面馆，除了毒品之外还有十几个妓女陪着你睡觉，陪着你吃喝，陪着你玩乐，晚了不乐意走在这就睡。哎，总而言之是千方百计得把你的钱刮干净了才能达到目的，不然是绝不罢休。这家就这么狠呢、啊。郭兆志怎么倒的霉，就这么倒的，都跟张作霖说了，不然的话张作霖能陪着他回来找茬吗？爷俩心里跟明镜一样。有人接待着进了屋，张作霖一看，呵，高朋满座呀， 吵吵喊喊的把房盖都鼓到天上去了，乌烟瘴气的。里头有个大管事的叫曹大头，这脑袋比别人大着两号，晃晃悠悠的，一看呢就是一个烟鬼，灰头头的脸，高颧骨，深眼窝子，能有40岁挂零。他是这只大管事，张大虎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，把这赌局就交给他了。负责接待的伙计到了他近前一咬耳朵，他就一愣啊，抬头一看，正跟张作霖打对眼光。小伙挺帅呀，这就叫肥猪拱门。看这意思，沉甸甸的入套，竟是干货呀！我们老板又要发笔大财。 不过这人我瞅着怎么有点眼熟呢？好像在哪儿见过似的。 他冲着张作霖一呲牙，张作霖认出他来，知道这小子也是本地的无赖。张作霖就抱拳：“阁下，还认识我吗？”“ 哎呀，我瞅着面熟的很，一时想不起来了。” 几年前你们高坎镇上出了个小要饭的，叫老嘎子，我姓张啊，想起来没？ 这就，哎呀，哎呀！ 哎呀，事隔三日，当刮目相待呀！ 哎呀， 今非昔比了。这一说，老嘎子，你发了大财了，托您的福，日子混得还算不错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先把张作霖爷儿俩让进客房。茶水给沏上，点心给摆上。这曹的脑袋上一眼下一眼，不住地打量张作霖，看看郭兆志。他看郭兆志，他认出来了，经常上这来赌钱来。这位朋友大概姓郭， 对， 我小名叫二来子，郭兆志是也。 对，郭大爷，郭大爷。 老嘎子。几年不见，在哪行发财呀？什么都干。凡是挣钱的买卖，在我眼底下没有放得过去的。 好，这才叫大丈夫呢。 这次到高坎是做买卖呀，还是怎么的？看望几个朋友，顺便取个乐子，到这玩几把。 好。 那么想玩什么？ 押宝啊，押宝多痛快。 行，是现在玩啊，还是歇一会儿？ 我喝口水，你到外头给我准备准备啊。不怕吧，越过瘾越好。你给我找几个人来，看看人趁家值的那样，要穷嗖嗖的，爷爷不陪的，那是自然呢。您现在发了大财了，自然得找几位相称的人物。 曹大脑袋出去了，做了所有的准备，能有半小时之后他又回来了。我说张爷，水喝好没？外边准备好了。 走。 他带着郭兆志到了外屋了。这保局啊，带大保案子的，擦的是溜光散亮，转圈都是椅子，分出门、末门、天门三个门，也就是压一二三仨点儿。正面啊有个帘儿，做保的人在帘儿里头坐着。这个人姓董啊，叫董大头，可并非说他脑袋大，人家说他那意思是聪明鬼道。 他也是张德虎的左膀右臂啊。做保做了多少年了，经他的手给张德虎赚老钱了。方才曹德头告诉他们，诸位啊，今儿个肥猪拱门，就看咱的手气如何了。如果你这保要作证的，你我都得发笔大财。 哎，我知道。 押宝这几个人也都是本地的人五人六的，张作霖一屁股就坐到天门了，把帽子摘了往桌上一放，郭兆志在后头看着。这个风声已经传出去了，说当年那张老嘎子又回来了，哎呀，现在跟过去太不一样了，不少人过来看热闹打招呼，所以周围还站着20多个八眼儿的。张作霖一开始没呀，那董大头做完了保之后，别人啪啪啪往上压住，也就是个3吊钱、5吊钱、10吊、8吊，有一份压了3两银子，这是最大的注了。那么有输有赢不在话下。张作霖看了几把之后，里头又开始做保了。张作霖把这1000两银票掏出来，在手攥着。那保做好了之后，端保盒的往案子正中央一放，风魔童的保盒怎么刷亮，底下风魔童的大牌都刺人的眼睛。这玩意儿做不了鬼，做保的人在里边做，先把点儿做好了，把盖扣上，端出来，众目睽睽，大伙看着，那玩意儿怎么做假呀？另外押宝讲究以一赢三，我押1两得赢3两，输就是输1两。张作霖朝手瞅着，宝盒端出来了，大伙压住。张作霖一算计，我押摸门，再摸门就把这1000两银子银票啪摔到上面了，全押上。 看热闹的人一看，多少钱？ 大概是10两，100两。 不对，1000两啊！ 你要说怎那个味儿？那叫钱。打张德武这个保局开张到现在，也没遇上过这么大的注。呱下，张作霖都怼上了，那二来吓得好像没堆了。在后头拽张作霖2下， 老高的，留点儿， 留点儿，你哪能这一下出上？ 哎，少说废话，你就看吧。可是1000两银子压上不要紧，接宝这一接啊，三就是摸门，张作霖正好压对了，1000赢3千。做保的董大头在里头哧溜在椅子上就出来到地上去了，脑瓜子嗡嗡直响，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，我的妈，今儿可遇上横差了。汗也下来了，管事的曹的脑袋也傻了， 怎么办？ 你讲输讲赢给钱呗。啪啪啪，马上盘点银子， 这干了不算，又到别的地方去搂钱去。不有麻将纸牌骰子吗？把那利钱全都搂过来，也没凑上这个数。 曹大头冲着张作霖一呲牙，哎，张爷，实在惭愧，咱这买卖刚开，这活动的钱还不多，还差1100两，我现在就给您，哎，去打点去。 干什么去了？给张德虎送信儿去了。张德虎最近从奉天平康里弄了个娘们叫香水精，不惜重金啊，还修了一座艳阳别墅。这小子正在那儿待着呢。 操着脑袋给他送信儿来，东家不好了， 张作霖回来了。 哪个张作霖？张老嘎子，就是会敲竹杀马的那兽医。 哦， 他还活着，可不是吗？混阔了，今儿跑咱那儿去玩去了，这医保叫他给压正的，咱就赔了3000两。我看这很不顺的，银子凑不齐，我跟您打个招呼， 是吗？ 他妈小子，跑到太岁头上动土来了，我看看去，带着银子。 张德虎带着4个保镖来了，进来之后，众人闪开道路，他一直来到张作霖面前，还真没认出来。后来呀，这才看出来了，跟当初那模样没什么大变化。哟，老干子，哈哈哈哈，上这玩来了。哎呦，张大爷不错，到这拜望几个朋友，顺便开开心。听说张大爷最近也混得不错，托福托福，彼此彼此。老干子手气不错呀，啊，听说你这一注就赢了3000，放心，赢多少钱我都给，照样支付。这赌局嘛，讲输讲赢，是不是？我把银子带来了，光说，啪啪啪，3000足了。要把郭昭志乐的，心说行，眨眼的功夫，我跟老嘎子发了财了。这3000银子要运到家里去，盖15间大瓦房，置100亩好地，拴3挂大车。还他妈有富裕，还有富裕，花不了啊！他就拽张作霖一下，那意思，适可而止吧，走吧，这就算出气了。张作霖没理他，本钱1000，赢的3000，这4000没动。坐牢，王海呀！这里边这个董大头啊，把宝盒拿进去就动开脑筋了，手指哆嗦，这宝做不了了。东家在这儿呢， 东家，实在惭愧，我说这宝您做得了。 怎么了？ 哎，今儿他妈倒霉，你这做这点儿不正。 没关系， 咱爷们有钱， 随便做。 哎，董大脑袋一想，头点出的是3，让张作霖给压正的，这把出几呢？肯定张作霖得挪挪窝，不是压出门就是压贴门。我呀，还照样做3，把钱就赢回来了。 对， 做了个3之后，扣好了。有人把宝盒端到案子上，往正中央一放， 押不准。 张作霖看了看，廖家思索，等别人押完了，张作霖把这4000两银子，咣当，乳到磨门上了，押3。等张作霖这句话也说出来了，那董大脑袋在帘后头哗哗的尿裤子，他知道做的是几呀？ 完了，这下搞完了。 张德虎在旁边看着呢，脸也变了，啪，1000宝盒，3，给钱。4000两银子得赢多少？3-4-1万2，给钱吧。在那个年代要过了万呢，也能吓死个人呢。 张大虎脸绿了， 哎，喂喂，老妈的， 味儿都变了。你手气这真不错，好好。方才我说了，哎，输多少咱赔多少，盘点银子， 东家。银子不够， 到银行提去，拿车啊。